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继续介绍英国文学史的一些名作家和名作品的。在上几个星期的节目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讲在英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些杰出的女作家，包括几个星期之前我们曾经介绍过的维珍尼亚·吴语夫。今晚我们就来到一位有很强的创作力的一位作家，她就是多丽丝·莱辛。咁呢位女作家呢，可以话一生呢係不断係试过几种嘅写作嘅方法，而且亦都係有好强嘅女性嘅自觉意识。咁今日我哋主要係介绍咗佢一本嘅作品，就係1962年嘅金色笔记本。同我哋介绍呢一个有代表性作品嘅呢，就係潘丽琼小姐嘅。咁或者我哋先听一听莱辛嘅生平。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咧，就系生于伊朗，咁佢父母咧系英国人。喺五岁嘅时候咧，佢就移民到罗德西亚。15岁嘅时候就辍学，曾经做过保姆啦、速记员、电话接线生等等嘅。喺年轻嘅时候，佢曾经加入过共产党。1949年咧，佢突然间就离开咗第二个丈夫同埋熟悉嘅非洲嘅地方，带住佢自己一个好年幼嘅细路仔咧，就系去到英国。咁佢全部当时嘅财产咧，就系相信系佢皮包里边有一部小说嘅草稿。咁呢部小说咧就叫做《青草在歌唱》，就系揭示咗非洲殖民地复杂交错嘅种族关系嘅。咁呢本书喺1950年出版咗之后咧，系获得一致嘅好评，令到莱辛系一举成名，从此系步入咗文坛。莱辛可以话系一位多产嘅作家，咁佢嘅著作包括咗诗歌啦、剧本同埋散文，而且系以长篇同埋短篇嘅小说为主。佢曾经写过一个五部曲，叫做《暴力的孩子们》，就系展示咗一位喺非洲长大嘅青年妇女嘅人生求索。咁我哋可以睇到啦，自此莱辛嘅写作咧，经常都同佢自己个人嘅生活有密切嘅关系嘅。今晚我哋介绍嘅1962年嘅金色笔记本咧，系被认为系多丽丝莱辛最值得注意嘅一部作品。咁全本书咧都系以名为《自由女性》嘅故事作为一个框架嘅。咁小说面世之后咧，喺女权主义运动里边咧，听讲系引起非常之大嘅关注同埋反响。进入咗70年代之后，莱辛又撰写咗以个人精神崩溃为主题嘅叫做《简述下地狱》，咁就系1971年嘅作品，同埋1974年讨论人类文明前途嘅叫做《幸存者的回忆录》嘅。咁而1973年咧，佢亦都写咗一本反映妇女中年危机嘅作品，叫做《黑暗前的夏天》。咁自此之后咧，莱辛就推出咗一系列嘅太空小说。咁作品采用嘅流行嘅一啲嘅科学幻想小说题材咧，系表达咗佢对人类未来嘅一啲关心同埋忧虑嘅。莱辛嘅短篇小说集咧系非常之多。咁历年嘅作品咧就系喺1982年收入咗喺2卷本嘅莱辛短篇小说集里边。咁佢嘅作品喺中文文字界有翻译啦，亦都喺中国大陆咧近年来系受到好大嘅注意嘅。咁而且佢不断系有新嘅作品面世。当佢嚟香港嘅时候咧，潘丽琼小姐曾经同佢做过一个访问。咁今晚咧，我哋会请潘小姐同我哋介绍佢嘅一啲作品，佢对佢作品嘅睇法啦，同埋佢对莱辛嘅印象噶。潘丽琼啊，其实你系几时开始咧留意呢一位女作家嘅？会唔会系工作上嘅关系，抑或你一路都有注意到佢一啲作品？ 大学嘅时候冇读过佢啲书，不过咧就 听朋友赞过佢嘅书，咁所以我1989年嘅时候咧就开始睇咯。 嗯， 但系就唔系话呢方面嘅专家。咁今次因为访问佢嘅时候，睇翻啲旧嘅嘢，同埋即系睇翻啲短篇小说啦、散文啦，同埋睇佢今时几时拆。咁所以已经系最近真系亦比较深入研究佢。 嗱，我系睇到佢一生其实喺方面好多产咧，而且咧就系写作嘅形式同埋题材都有好多嘅变化。但喺变化当中，你觉得佢有冇一啲咩嘢系唔变嘅？ 佢系一个好自觉同埋好自省嘅人咯，即系呢个系贯彻佢即管书咁写法，同埋佢一路咧不断喺嗰个写作嘅形式上高更新咯。就譬如话以翻《今夕几时拆》嚟讲咧。佢透過將一本書咧分過幾個顏色嘅即筆記簿咧，係互相即係觀照自己嘅，不斷喺度即嘲自嘲啦，同埋透過啲其他嘅角色咧，係嘲笑翻呢個即係小説家嘅主人翁咁樣。 嗯嗯，自嘲會唔會其實就係佢一貫嘅一啲特點嚟？ 如果個特點可能太強啦，因為佢其實係一個係，我覺得佢係一個社會道德感好強嘅、責任感好強嘅人嚟嘅。是好认真啊，好几凝重下嘅。咁讲嘲笑，其实目的系为咗令自己有种醒觉嘅啫。 嗯，我哋知道佢父母咧就系英国人啦，咁但系佢曾经花咗唔少时间咧就喺非洲生活嘅。咁佢对于社会或者政治嘅意识咧，都可能系喺呢一个殖民地嗰度开始啊。咁但系其实同喺英国文学史上面出现嘅其他嘅女作家，特别近期，譬如话去到维珍尼亚吴宇夫咁样样啦。咁其实莱申咧同佢哋比较之下，你觉得佢有啲乜嘢自己嘅特点啊？ 其实莱申自己咧就唔系好话自己系英国文学家之类嘅，佢觉得佢嗰次同我即系倾偈嘅时候咧，系以用英文嚟作为文学写作手段咁去睇，只不过喺个英国有个国界去分咯。咁佢讚頌嘅女新派女作家咧，有好多都唔係英國人嚟嘅，包括係即加拿大嘅女作家，或者係印度嘅女作家、非洲嘅女作家咁樣。咁我問佢自己，佢都唔係將自己睇成係英屬於英國嘅作家。咁此其一啦，此其二咧，其實佢我睇嘅佢嘅書咧，都好大部分係受佢即係早期喺非洲生活影響咯。譬如《青草在歌唱》都係講佢非洲嘅生活嘅，而《今夕幾時拆》好大部分咧都係講佢早年咧喺非洲時參加共產黨嘅生活啊嗰啲。 咁當佢讚頌其他國家，譬如話包括加拿大或者甚至係印度嗰類作家嘅時候咧，佢係特別讚頌嗰啲作家嘅邊啲地方？佢會唔會都係想希望自己能夠做到啊咁樣？ 上一次佢提一啲非洲啊或者加拿大作家嘅时候呢，佢已经系以一个前辈身份去讲佢哋㗎啦。佢特别赞一个叫做 Margaret Atwood 嘅加拿大女作家。佢觉得佢即系嗰个女性嘅自觉呢系好突出啦咁样。另外佢就赞一啲非洲嘅女作家，觉得佢哋即系嗰种思考啊嗰种即系思维呢，其实系大家期望以外嘅。 或者我哋咧都知道啦，佢出名嘅地方咧就係佢好受到特別係一啲女權運動主義者嘅注意啦。咁一方面佢對政治嘅睇法，同埋佢對女性嘅自覺嘅意識或者立場啊咁。咁不如我哋咧就以呢個《今夕幾時拆》啦呢一本書做例子，睇一睇其實佢點樣將自己啲睇法帶出嚟。咁其實呢本書咧，今夕咁樣樣有冇啲咩特別嘅意思嘅？ 呢本書嘅結構咧，其實係分咗金、黑、紅、黃、藍五個小冊咯。在金色里面呢，就以安娜作为那个小说的主人翁，那她是作家，也是新女性的形象，脱离了婚姻束缚，自己抚养自己的女。那她在这个记事册里面，她讲她只在感情和政治参与上高所遭遇的困难，记载她和她的女朋友叫 Molly 的两性关系的谈话，还有她就失败的感情生活互相安慰。咁佢嘅存在系用现在式嚟表现啦，冇过去冇将来，系支离破碎嘅。呢个过去跟住就分散于其他四个小册里面。黑色小册咧就系记述佢自己所写嘅，即系呢个女古主人翁所写嗰本叫做《战争的前线》嘅畅销小说嘅写作过程。呢一本小说咧就内容涉及非洲，而红色小册咧就系讲一个女性放弃共产党籍嘅经过。咁另外两本小册分在佢安娜约略提过以往嘅片段，而喺黄色记事册里面咧，佢将部分嘅经验投射喺一个假想嘅人物叫艾娜嘅身上，而 而艾娜都是一个作家，在创作上经常遇到思想的障碍，写不到文章出来。而蓝色的小册就以日记的形式记载安娜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即是说透过几个很不同的试点，她看回自己的生活这样。 但看起上来会不会呢，就读者呢就知道是一种穿插的方式，是一种思想性多过是一个譬如有劇情啊、生平啊，或者是起承转折啊一类这样的方法。那我们可不可以叫它是一本小说，又是一种什么的题材来的呢？其实 如果用文学的 jargon 去讲，可能是一些即是 meta novel， 即是后设小说这样。因为它不单止讲自己的小说，它讲它怎样写这些小说，讲这些小说写出来之后它自己怎样去反省，其他人怎样看它。咁我觉得係因为呢个结构令呢本书咁突出嘅。 嗯嗯。咁其实自传性系咪好强啊，你觉得？ 我觉得自传性好强啊。尤其是佢讲呢个叫名叫 Anna 嘅人喺非洲共产党嘅过程呢，讲嗰啲嘢其实同佢自己本身生活系一模一样嘅。譬如佢第一任嘅老公系一个喺非洲嘅英国人啦，而第二任呢就系一个德国去嘅难民，亦都系共产党员啦。呢啲嘢呢其实同佢本身生活系一样嘅。 咁但其实当中嘅挣扎又喺哪里呢？譬如我哋知道佢曾经一度加入共产党啦，咁但係1949年呢佢唔单止离开党，亦都离开咗佢自己嘅丈夫，离开咗非洲呢一个地方咁样。咁其实呢一个中间其实好多人可能会注意到佢生平呢一个嘅转捩点。其实点样发生，有冇经过一个自觉嘅过程？ 有啊，其实如果睇金色记事册里面呢，佢係一个即係拉成真係一个好敏锐嘅人，去回忆返当时嘅日子呢，佢话喺最最最初嘅时候呢，根本共产党呢就係注定会分裂嘅。因为共产党係用一种矛盾，用斗争嘅方式去组织啲人嘅。而呢种方式呢係最终会令个党係不断不断咁分裂。即不断不断咁有好多起跌啊咁样。此其一啦。此其二，佢呢就观察到通常做得共产党员呢，其实本身往往都系啲知识分子啊，甚至贵族嚟嘅。呢人其实呢就唔系真正共产党员，佢只系将自己嘅理想呢投射喺呢个共产党嘅事业身上。咁佢哋最终呢其实系唔会真系同工人阶级呢可以融合到嘅。 因为生活经验嘅问题。 系啦，所以佢一早睇到嗰、那个即系失败嘅原因嗰档。 但在全本的譬如金色记事册里面，特别对于女性的成长过程，她又有没有什么很明显的看法？ 在本书提到很多女性生活的东西，我想女人看回很多回心微笑的。我举个例子，譬如她说安娜有一次被她的好朋友 Molly 的前夫勾引，喝完酒所以回家，很想勾引她。咁佢用个眼神，即系个男用个眼神话俾 Anna 听，你真系靓啦咁样。但 Anna 咧就感觉到佢勾人，于是就拒绝佢。结果呢个男人就话啦：你好老啊，你比你亲戚年龄老十年啦咁。咁我谂啲女人睇到呢啲觉得好笑啦。另外啲地方提到性嘅方面咧，佢 Anna 即系回忆翻佢早年佢同呢个德国难民嗰种爱情嘅关系，佢讲佢哋在性方面呢，一早就知道是不能够满足对方的，不能够给对方在这方面的快乐。所以他的关系呢是注定要无疾而终的。即是那些细致的地方，我想女性看到也都会即好讲到他一些能够不能够讲的东西。我觉得他基本上是反建制的。以金色记事册嗰个前言嚟讲咧，佢已经系批评咗教育制度啦，批评咗社会好多嘅建制。咁喺本书里面咧，佢都系批评即系婚姻呢种建制咯。觉得系一种束缚啊，咁样样。其实我上次访问佢嘅时候，佢讲咗句可圈可点嘅说话。我问即系点解佢后屘即系唔再结婚？佢话佢婚姻系一个需要好多美德去维持嘅制度，而佢冇呢种美德。 我想这些说话又是特别女性的读者看上来更加明白是什么意思。但她有没有一些明显的，除了这种也是很鲜明的一种立场对于建制，但是譬如特别是对政治的看法，她有没有自己一套的理想，也都用直接的方式在她作品里面表现出来。 不如我在这里看看她其中一个叫做 The Four Gated City 里面其中一段说话好不好？ 好啊。 一个社会正像那些海洋中的生物，其触角注满能麻醉的毒剂。任何新发展，无论有的是敌意或悲益，必然为其触角所震击，以致不能活动。 这种程序亦体现于语言上，这个框框内那个标签后隐藏着所有令海洋生物惊惧的言行。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英国的女作家多里斯莱森在她1969年的作品叫 The Four Gated City 里面，透过其中小说里面的人物是带出她对特别是殖民地社会现象的看法。潘丽琪，其实你怎样了解这段说话？ 比如我以她第一部作品即清楚在歌唱的故事去理解这段说话好吗？ 好啊。 清楚在歌唱其实是讲在一个白人农庄里面，一个女主人被杀，被一个黑人所杀。咁啲警察嚟到咧，就即系捉咗呢个客人，就查都唔使查就断定咧，佢因为即系偷钱不遂，咁就杀咗个女主人。咁但系咧，呢个农庄嘅副手啦吓，白人嚟嘅，就不断想同警方讲话，事情唔系咁简单，咁唔系咁简单咁。但系啲白人点都唔肯即系听佢讲嘅嘢吓。其实点解会咁样样咧？因为佢哋根本就唔可以承认咧，白人同黑人之间咧有真正嘅关系，即系佢相信黑白系分明嘅。大家是一定要等于是非要分明一样，即是他们不可以接受呢他们这种这样的完全封闭的一个的有利益的阶层呢是跟这个黑人呢是混为一谈这样。 我们一路下来呢都会看到多里斯莱森呢他是怎样用一个女性的自觉和他对政治的社会的看法呢来到作为他写作的传言。但我们又看到呢他进入到70年代的时候呢他又写了很多其他不同的题材的作品。譬如有些呢就是讲一些个人的精神崩溃的情形啦。有些又讲譬如反映妇女的中年危机的作品啦。甚至呢后来呢他推出了一系列的太空小说啦。那个名称叫做蓝船座中的老人星档案。其实呢怎样了解他的变化，其实有没有一些万变不离其中的东西在当中的？ 其实呢他在一个叫做非洲故事结集里面提到，他觉得今日世界呢没有哪一种生活方式是不为转变所及的，好像云团一样会在眼前消散。咁所以佢一路无论佢自己作品嘅形式啦，或者佢嗰种故事嘅叙事手法都系即系千变万化咯。头先你提到呢话譬如讲即系女性中年危机啊，或者系精神崩溃啊嗰啲，其实喺即系金色记事册里面呢都已经有晒伏笔㗎啦。喺金色记事册呢个女主人翁根本就系即系精神系陷于一个崩溃嘅阶段，佢成日要睇即系精神医生，喺个故事里面叫做Mother Sugar 嘅。就是一个女心理分析家来的。咁至于你话即点解会写科幻小说呢，我諗佢写呢个小说呢系为咗去探讨呢即人类未来社会嘅一种精神嘅状态，同埋呢佢睇到呢种即系 modernity 之后嘅社会一啲崩溃嘅现象。咁然后讲呢个新世界嘅重整。 其实我哋睇到呢多里斯莱森呢佢嗰个嘅写作嘅题材同埋佢留心嘅面系非常之广泛。其实佢有冇直接提过佢觉得一个作家呢其实有冇啲乜嘢喺个写作里面应该带出嚟嘅任务，或者系同个现实社会嘅关系点样样。 佢有一篇散文叫做《世人的自白 The Small Personal Voice》呢，佢曾经提到作家同埋社会嘅关系就系咁嘅。 我们所有人或直接或间接地都被卷入转变的旋风中，当一个作家能领悟这点时，将会是绝望的终止，自怜的枯竭。我想这是一个开端，是任何作家表现最基本自谦的行径。一个作家之所以能担负此名，正因他对所属群众有责任感，将这群众的沉默清晰地发成俗音，在描述和代表这群众之时，不断地无形地接受抱养。 剛才我們聽到的呢，就是多麗絲萊森在1957年在一篇叫做《世人的自白》裡面的其中一段的說話，很直接呢帶出了他覺得呢，一個作家呢對於社會應該是有一種什麼的反響，以及要怎樣去做法。其實關麗瓊，我知道你在3月份的時候呢，萊森來過香港呢，你跟他有一段時間經過一次很長的偈，也都是做那個訪問。他今年呢已經年紀相當大，那次整個訪問的印象，你覺得他跟他的作品里面所表现到的自己有没有改变？ 往往呢，即是真的亲眼见到的作家跟即书里面的印象不同。他实际上几慈祥啦，同埋好优雅的一个女士啦，同你想象一个妇女运动的汉像是完全两回事来的。咁他而家呢就埋手写緊他的自传。他俾我感觉已经唔系话即系咁关注话此时嘅社会嘅嗰啲嘢啦。实际上佢嗰次同我成日讲，成日讲去非洲嘅生活，即系不断翻去非洲啊。佢近年不断去好留意佢以前即系罗塞西亚嗰个环境。佢同我讲咧，就系话当地曾经有一个好大嘅旱灾，搞到咧即系树木咧同埋啲河流啊，全部都好即系枯竭啊咁样。佢觉得好痛心去讲呢啲嘢，即系唔系我哋所想象嘅一个现代都会嘅嘢。咁佢而家最擔心嘅呢，就係佢已經寫完第一冊嘅自傳啦，咁佢要着手寫第二冊，但係第二冊嘅自傳裏面嘅人物呢，有好多係好出名同埋再生嘅人，咁佢唔知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佢而家為呢樣嘢煩惱緊。 似乎在我們印象中，他都是一個很敢作敢為的人，相信這件事難為他的程度不會太大。 是啊，他第一冊的自傳將會在英美法和德同時在今年10月推出的。咁呢一册第一册嘅自传咧，就系会写佢30岁之前咧喺非洲嘅生活。咁第二册当然就系30岁之后翻咗去英国之后嘅生活。咁佢系未着手写，咁佢好头痛嘅。 咁我相信咧，如果佢经常提及罗德西亚嘅经验咧，当然同佢啱啱写完第一册咧呢一个好有关系，就系一啲回忆咧仍然活现喺佢嘅心里边，同埋亦都有好多感情嘅枷锁。但系咧，我哋会知道咧，凡系人讲亲来生咧。都会将佢系辨别为一个所谓女性主义嘅作家，咁呢啲名称其实可以好笼统同埋好广阔啦吓。咁佢自己嘅作品点解会你认为系会引起所谓女权主义一个咁大嘅反响啊？ 即系譬如先头我哋都倾过啦，譬如以金色嘅事策为例，好多时候佢系讲一个女性嗰、那个对于自己性啊。事業啊，或者係家庭好多嘅感受咯，我諗對佢嚟講係好自然咁樣講出嚟嘅。但係睇嘅人咪覺得好共鳴啊，或者會將佢作為一種即係好似一個神父咁樣去帶領佢哋嘅生活。咁嘅時候咧，就會將佢變成一個婦女主義嘅作家。其實佢寫完《金色記事冊》之後，交俾出版商嘅時候就話：喂，死啦！我知道呢本書實俾人當係一個。性別之戰啊 ，sex war 幾個宣言一定係咁噶啦，我以後點樣解釋都冇用，衰洗唔清啊咁。咁從呢番説話，你已經可以知道咧，其實佢唔係咁願意扮演呢個角色嘅。 咁至少喺中文文字界咧，或者中國讀者對於萊森都越嚟越注意喎。咁喺呢方面，你有啲咩資料啊？ 根據佢同我講咧，就係呢本書咧喺中國大陸咧已經賣咗80,000冊啦。咁我自己個人嘅估計咧，其實因為佢呢一類書對於一個社會剛剛係即係經濟突然間發展啊，女性有經濟獨立權啊，開始想即係解放自己嘅時候，一個女性係特別有共鳴嘅。我睇佢嘅譬如話一個叫短篇小説叫做《To Room 19》咧，裡面提到嘅嘢，今日睇以香港嚟睇就有少少係過時嘅啦，實際上。但係對於一啲中國呢類嘅社會，我諗啲女性依然覺得係好有共鳴嘅。 咁特別係嚟自一個英語世界嘅女性嘅親自嘅經驗啦，咁呢方面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啊。咁亦都係曾經同共產黨嘅關係密切嚇。好，今晚唔該曬潘麗瓊同我哋介紹佢曾經訪問過嘅英國女作家多麗絲萊森，同埋佢一部有代表性嘅作品叫《金色記事冊》嘅。 世界文學之旅，鍾傑良編導，魏便利監製，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